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由马俊带来的他的作品《音乐的力量》当中的一个片段。 很多人都说我是个有色彩的人，我想这种色彩大概源于我和音乐的一路相伴，所以我也想，究竟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人感觉她身上有色彩呢？首先，她应该是一个敏感的人，她总是能敏锐地觉察到关系、感觉、情绪，所以给所有和她接触的人的感觉都是舒服的。其实，在育儿中，妈妈就特别需要这种特质，具备敏感的素质。从小小婴儿期，孩子不懂表达的时候，到他渐渐地长大，不愿意再向你吐露心事的时候，妈妈的敏感性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敏感可以帮我们很好地回应小婴儿的需求，让孩子获得安全感。敏感也能迅速地觉察出青春期孩子的困境，给他有效的帮助。其次，他应该是一个灵活通透的人，既有自己的原则和界限，又能做到灵活掌控不较劲。人们总说女人像水，就说明女人应该具备柔软灵活的一面。在育儿中，妈妈其实也不应该给孩子一种强势的感觉。人们有时候太喜欢端着架子做父母，但是你们知道吗，孩子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什么都正确的机器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柔软的可以和他相互依偎的妈妈。成人啊，常常会把自己装在一个坚硬的壳子里，但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柔软的。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特蕾莎·西普和大卫·利奇菲尔德，是由范小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不可思议的月亮地图。在茂密幽暗的大森林里，有一个小小的树洞屋，那儿就是老鼠和小熊的家。这一天，老鼠想去寻找月亮。在吃饭的时候，老鼠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小熊，我要去找月亮了，就我自己，我要画一张可以指路的月亮地图。 小熊一手拿着勺子，眼睛看着老鼠。 嘿，老鼠，坐下来说吧，我帮你收拾行李，然后我们一起去。 可老鼠却很坚决地说： 那可不行，小熊，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月亮地图是我伟大的发明，我要自己去。 从吃完饭开始，老鼠就开始画月亮地图。他看了很多关于月亮的书，他找来了彩笔、尺子，他一边计划一边思考，他看了又看，写了又写。他一边读书一边琢磨，量来量去，画来画去，哇，终于把月亮地图给画出来了。瞧，树林，穿过树林，跨过小河，走了一大圈，然后啊，顺着这张地图就可以找到月亮了。这真是一张精美绝伦、独一无二、让人不可思议的月亮地图啊。老鼠卷起他的月亮地图，他现在要开始准备出发了。小熊拿来一大堆东西，他说： 我觉得我们会用得上手电筒、毛衣、保暖手套，还有装满热茶的保温瓶。 可老鼠一点也不在乎， 我只要有月亮地图就够了。 小熊低声说： 真的吗？ 老鼠说： 当然了，小熊，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走了。哼，喝下午茶之前，我肯定能回来。 于是，老鼠就独自出发去寻找月亮了。他背着那张地图，他按照月亮地图上的路线，有时候向下挖洞，有时候向上爬坡。他一路摸爬滚打，一直走到了森林的深处。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这时候老鼠发现森林里的东西都动了起来，到处都是扑扑啦啦、吱吱嘎嘎、稀稀疏疏和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老鼠站在树林中间的一片小空地上，小声地喊着： 哎呀，月亮地图，快告诉我该怎么走啊。 可是他的眼前却只是漆黑一片。接着，老鼠的耳边传来了一些声音，咔嚓、咯嘣、沙沙沙。他看到树的影子里有一双闪动的眼睛，离他越来越近。老鼠紧张地喘着气： 我能找到月亮，我能，我一定能。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双眼睛靠近了，老鼠看到了。 啊，是小熊。 唉，小熊从黑咕隆咚的树林深处走了出来。 嘿，老鼠，需要帮忙吗？ 老鼠松了一口气， 他走上前去，结结巴巴地说：“ 不，小熊，我不需要你的帮忙。可是，只是这儿太黑了，我看不清月亮地图。” 小熊的手里拿着手电筒。 我知道，老鼠，可是我们在一起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接下来，老鼠继续向前探路，小熊就跟在它的后面。他们慢慢穿过了黑暗，走出了森林。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轮圆圆的明月在水上洒下银色的月光，他们的眼前水和天连接在一起，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老鼠站住了， 小熊，快看我的月亮地图。哦，天哪，我们得穿过水到那边去，可是这太远了，游不过去呀。 他们俩一起看着那张地图上画的路线。 小熊说：“我知道，老鼠，可是我们在一起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熊看着那张超级大的月亮地图，又仔细想了想，然后他把地图对折了一下，接着他又把地图折成了三角形，每个边都压平了，再把三角形翻过来，折一折，拉一拉，然后再打开。他按了按，捋了捋，压得平平整整，直到老鼠的月亮地图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鼓鼓囊囊的正方形。老鼠问：“ 哦，天哪，小熊，你在做什么？你怎么把地图给折起来了？现在我们可真的是迷路了。” 可小熊却拿起了那张大大的折得鼓鼓囊囊的正方形纸。“ 喂，老鼠，你拉那个角，哎，使劲拉呀。” 于是老鼠拉住正方形的一个角，小熊拉住另外一个角，当他们一起使劲儿的时候，地图折成的正方形被打开了，刺啦刺啦，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 我天哪，小熊，这是一艘船。 是的，快上船吧，老鼠。 这艘船刚刚好能够让老鼠和小熊坐进去。他们就这样开着月亮地图折成的小船在水面上航行。月亮升得越来越高，然后又慢慢向下。突然狂风暴雨袭来，小船被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劲儿在水里打转。老鼠吓得直发抖。 哦，小熊，这个不行，浪这么高，船又这么小。 小熊说：“ 我知道，老鼠，可是我们在一起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俩在船里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熬过了风雨交加、波涛汹涌的一夜。等天慢慢要亮起来的时候，终于暴风雨平息下来了。可是老鼠突然指着天边说：“ 月亮，哦，小熊，瞧，月光不见了，月亮要走了。我的月亮地图全错了。” 小熊拉住了老鼠的手，对他说：“ 不，快看，老鼠，看那边，天边。哇，你这张月亮地图真不可思议，它带我们找到了太阳。” 就在水的尽头，太 太阳把温暖的光芒洒向了大地，天空中闪耀着粉色、紫色、橙色和金色的霞光，阳光照在小熊和老鼠的身上，他们的耳朵痒痒的，脖子暖暖的。小熊和老鼠伸了伸胳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虽然我们错过了月亮， 但是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太阳。 他们互相搂着，一直看着太阳升上天空。老鼠问 小熊，现在我们回家吗？ 小熊回答， 回呀，老鼠，可是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月亮地图已经不能用了。 老鼠想了想，他微笑地看着小熊说， 小熊，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在一起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熊姐姐 啊，大耳朵， 我好想出去玩啊。 哎呀，你都在家里念叨了三天了，我好想出去玩啊。哎，小熊姐姐，我好想出去玩啊。 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 你不就是每天去学校吗？ 是的，太多功课了。 哎呀，我们也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啊，比如说国庆节的假期啊，春节的假期啊，五一节的假期啊，清明节的假期啊， 对， 或者是周末也可以啊。 是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你想去什么地方吗？ 哎呀，我想不管去什么地方都好，你总要先跟我说一说你到底想玩什么呀。 嗯，我想一天当中我就可以玩四季的东西。 一天当中玩四季的东西， 春夏秋冬 啊，有了。 嗯， 我们去爬山。 爬山怎么有四季呢？ 你看，山底下太阳晒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像不像夏天？ 像像像像像。 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好多好多的花儿啊，好多好多的草啊。 哦，还下了一点淅沥沥的小雨， 像不像春天？ 啊，像像像。 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冷了。 是的，是的。好冷啊， 像不像秋天呢？ 像像像像像。 等走到山顶的时候就开始下雪啦。 啊， 像不像冬天呢？ 像啊。 嗯，要想能够把这四个季节都在一天体验到，嗯，那我估计至少得是2000米以上的山。2000米以上的山估计我们一天可能爬不上去，说不定我们还要在山上带上帐篷，住在帐篷里面。 哇，这太好玩了 啊。不过为了住帐篷，我们要背两个大包，里面装上帐篷，装上吃饭的东西，装上锅，装上被子，装上衣服，装上矿泉水， 胡萝卜， 装上胡萝卜，装上呀，我还得化点妆吧，还装我的化妆品。呀， 我的天哪， 万一一双鞋子穿坏了怎么办？还要再装个鞋子。所以我这么算一算啊，大哥你稍等一下，估计一个背包可能就是50斤重吧。唐耳朵，唐耳朵， 东西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太累了，还是在家待着吧。 哼。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天气阴沉沉的，呱呱的爸爸还在外面修自行车的里胎，呱呱就蹲在旁边看。过了一会儿， 看的都没意思了。而这个时候呢，爸爸也差不多快修好了，正在给自行车打气。呱呱就对爸爸说， 爸爸，打几下就可以了，不要再打气了，不然就爆胎了。 而爸爸则一脸自信地说，哎呦儿子，没事儿，爆不了啊，再打两下。可是话音刚落，就听见砰的一声，车胎它果然爆了。呱呱紧接着说， 怎么样，不听我的爆胎了吧，让你别打了，你不信赶紧进去吧，一会儿该下大雨了。 爸爸心里这个生气呀，刚补好的胎就被打爆了，还得再修。于是就气呼呼地说，哎呦，下什么雨呀，这天儿。没事没事没事啊，你先回家吧，我把这车胎换了啊，明天还等着用呢，我和李叔叔都约好了。没办法，说服不了爸爸，呱呱自己蹦跳着进屋了。没过多一会儿，真的就风雨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爸爸被雨浇个正着，淋得跟落汤鸡似的进来了。按理说这个时候呱呱应该关心的给爸爸拿毛巾擦擦水，可是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嘚瑟的冲着爸爸说， 你看不信吧，结果怎么样，哎，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爸爸当时鼻子都给气歪了。吃晚饭的时候，呱呱对爸爸说， 爸爸，如果我每隔一段时间便给您省一元钱，你一定很高兴，对吗？ 爸爸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然后说，哦，是的，乖孩子啊，越长大越懂事了。来来来，说说怎么帮爸爸省钱了。你呱呱美滋滋地站了起来，对着爸爸洋洋得意地说， 我今天就给您省了一元钱，您说过我考试及格了便给我一元钱，可是我今天又没及格，这不给你又省了一块钱吗？ 语文课上老师问，谁能解释伞兵游泳这个词呢？呱呱认为他自己能够回答出来，于是就举手抢答。呱呱是这样式回答的， 伞兵游泳的意思就是凶多吉少。 啊，凶多吉少怎么讲？ 因为伞兵是空军，叫他游泳生命就危在旦夕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总后五一幼儿园的王子俊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儿歌，西游记。 西游记，唐僧骑马东了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锣，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狡猾，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出，多亏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了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消灭光。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西游记，西游记，唐僧骑马东了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